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8月24日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今朝呢个朋友打俾我，佢话见到我哋呢个一家之言今日嘅promo呢，就讲呢个北京阅兵。各位大佬啊，个股市冧紧啊，熊市嚟啊，股灾啊，跌咗成千点啦啊，跟住呢个朝鲜半岛打仗啦，周边关系。喂，呢、這个天津爆炸都仲未知系究竟系意外啊，定系设计出嚟啊？究竟系烧毁啲山街啊，定有旁边有2000吨呢个爆炸药？究竟想杀习近平啊，定系点样？究竟江泽民已经被捕啊，先至有今次嘅事件啊？佢话乱糟糟嘅世界，连阿沈旭辉教授啊，今日喺 Facebook 都讲啦，喂，世界好乱啊！佢话佢尽快想储够钱咧，就去一个小镇里边避世啊，开间书局仔啊，跟住咧就连手机啊、电脑啊、网上通讯都全部系啊放弃唔用啊，真系苟存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喂，你仲理乜嘢阅兵啊？咁仲有啊，佢仲讲一句。喂，七月鬼门关大开啊，猛鬼出笼啦，个个都唔妥。喂，你仲喺度讲呢个北京阅兵？喂，不其实咁喎，我掉翻转睇，同埋一大堆嘢系咪同都系北京阅兵有关呢？佢话北京阅兵关我咩事啊？喂，咁你又唔好咁忘本。北京阅兵咧，都起码你放一日假，下星期四9月3日系嘛，特别假期嚟噶。旧年冇，出年冇。是今年先有的，因为这个这样的抗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呢，只是庆祝70周年，69年不庆祝，71年不庆祝。立法会议员只是稍微质询一下，质询一下今次为什么要放日假啊，为了70周年这个啊叫做抗战胜利呢，已经被这些这梁班子质疑了，是吗？你忘记祖父辈里面的国仇家恨啊，痛苦日子啊，被日本呢个皇军嘅游轮啊，呢个问题就系话，喂，阅兵系咪牵涉到成个周遭关系或者北京嘅政局引起紧张起嚟？呢、这个阅兵本身系咪令到头先所讲嘅一堆嘢发生咧？咁呢个就我哋慢慢讨论啦，吓，即系其实你话将所有嘢拼凑出嚟之后，就可能成一个画面。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你阅读新闻唔好孤立嚟睇，只能够高度地睇。但系鬼门关咧啊，每年嘅七月开放咧，咁呢个亦食系民间里边嘅所谓信奉啊。呢、这个7月14日咧就系话鬼门关大开啊，定系成个月都鬼门关大开啊？好多中国人用时咧，成个七月都唔用嘅。嗱，中国人择日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啫。有啲月份系唔用得嘅。首先今年系羊年，羊年一即成个丑月都唔用得。丑月系咩意思啊？丑月即系咧就系12月，咁啊即系丑未相冲，所以同个年相冲嘅月份唔用得，个丑日唔用得，丑时唔用得。咁你自己系属咩生肖咧？如果好似我属鸡嘅咧，凡鸡啊同卯啊唔得啦，因为卯酉相冲。咁即係某日唔月唔用得，某日唔用得，某時唔用得。咁仲有一個唔用得嘅地方就係七月啦。七月因為呢就係話喔嗰個就叫做鬼月啊，因為鬼門關大開，咁民間好多依類傳說啊，因為木年救母啊，打開鬼門關揾佢母親出嚟，咁如此種種。咁總之呢，香港傳統呢都幾重視呢個月份啊，你見到夜晚都唔好行多啲夜街啊，除咗你係鬼佬，鬼佬就唔怕鬼節。 所以雲咸街都仲係好多鬼佬企喺度。我每日放學都要經過雲咸街嘅，咁啊跟住荷里活道雲咸街，跟住再去呢個哈利北道。喂，嗰度發覺都一樣咁多鬼佬，酒吧全部企曬喺門口，又唔怕熱嘅。啊，夜晚十點幾都全部企曬喺度，非常旺盛。咁啊，鬼佬啊唔怕鬼月，但係自細咧，啲阿媽就教你喂唔好周圍啊，即係出夜街啦，就唔好叫人哋背後叫你就唔好回頭應。啊，就因為鬼嗱。鬼喺中國民間一直都有提論呢度嘅嚇，鬼神之事咧，永遠咧就啊吸引人入勝。咁啊，香港啲電台咧，一到諗唔到節目咧，就諗個鬼故節目噶啦。咁啊，夜晚啊，鬼鬼怪怪把聲啊，唔好因為我講嘢咁嘅嚇，我講嘢好似呢個啊中央電視台報告新聞咁講嘢，個聲嚟拉高個八度。但系咧讲鬼故咧就咦鞋鞋放上把声，嗰度咧发觉真系好邪啦！我哋个台部电台个后楼梯咧好怪噶，十二点过后我哋就唔敢埋后楼梯噶啦 ，lift 都唔好搭，咁正楼梯又唔行，后楼梯唔行 ，lift 就唔行，我哋跳楼跳落去咩？咁我佢又冇讲喎，咁啊总之鬼鬼怪怪好邪啊，真系好邪噶啦！啊嗰啲咁样讲嘢咧就系鬼月啦，系嘛？因为鬼一直都好引人入胜啊。咁啊，鬼故永遠都係一個受歡迎嘅題材啊！電台永遠講鬼故就一班謀你打去嘅，就講下自己真係點樣以前見過鬼啊，澳門撞過鬼啊，點樣去廁所突然間就門就開唔到啊，係嘛？跟住個廁所唔知點解無端端沖廁啊，啊古靈精怪，我夜晚瞓醒覺時突然間擲住我唞唔到氣啊，又喐唔到身啊，俾鬼擲啊嗰啲咧，古靈精怪，每個人都聽過一二百次噶啦。咁啊，鬼咧？都有佢引人入胜嘅地方，因为不可知，凡不可知就引人入胜。啊，呢、這个就已经开始系远，开始已经讲噶啦。其实啊，天尊地卑，乾坤定义，卑高以陈，贵贱列矣。凡你不可知嘅，你都有无限想象。喺中国人嘅世界里边咧，啊，讲鬼故最吸引嘅本书就叫《聊斋志异》，系蒲松龄所写嘅。啊，相传佢咧。啊，因為佢呢、這個啊應試落地，失意於官場啊，跟住喺自己屋企嘅鄉下個十字路口裏邊咧，煮咗啲茶俾路邊咧經過嘅客人坐低休息，就順便飲一啊飲碗茶，咁啊講下你沿途行腳嘅地方，聽過各鄉各縣嘅不同嘅鬼故啊、狐仙啊嘅故仔，咁你講我聽，你順便飲茶傾下偈，聊下天。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佢寫成咗本《聊齋志異》。《聊齋志異》咧，最令人吸引嘅文詞美麗啊，寓意深遠之外咧，佢嘅卷首語好靚嘅嚇。孤望言之，望聽之；豆棚花架語為詩，聊因厭作人間語，外聽秋分鬼唱詩。呢、這個就係《聊齋志》開始嗰四句詩啊。四句詩除咗詞藻美麗之外咧，佢打動人心啊。每個人聽完之後，發覺都共鳴。嗱，現代嘅所謂嘅名，所以名嘅新聞學者寫啊 ，Thomas Friedman 都話啦，係嘛？寫文章、寫專欄、做節目，點解吸引人睇啊？不外乎四個條件啫。啊，你唔知嘅，我話俾你知。呢、這個一其中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你未從呢個角度睇過呢個咁嘅啊 issue 嘅呢件事件嘅，我用一個新嘅角度介紹俾你睇。开你眼界，呢个第二个 factor， 第三个 factor 就系我将你心里边嘅说话讲出嚟，而你自己都无法宣诸于口嘅，呢个第三个啊 factor， 第四个 factor 就系、是、喂，我完全唔同意你讲嘅嘢，我睇下你点噏啊，啊咁都讲得出嘅，你几好嘢，你兜到得啦，嗱我唔紧要，我人人中意食翅，你话你中意食屎唔紧要，你兜到得啦，点解你会中意食屎咧？啊你别有品味。啊，因為你覺得你自己學術高超，啊唔緊要，你講啊，你兜到得噶啦。嗱，呢四個因素，咁《聊齋志異》個卷首語嘅詩咧，就講咗其中一個因素出嚟，因為大家心裏邊都突然間共鳴，噔一聲，聊因厭作人間語啊，係咪啊？我哋真係發覺生活咗幾十年，年輕嘅又好，性年嘅又好，尤其是人到中年，嗰啲根本上都已經。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却到天亮好过秋啊！都唔想同你讲啊，都唔想同你讲世情，世情就系咁噶啦，系嘛？聊因厌作人间语，都唔想听人间嘅说话，是是非非，东家长西家短，每个人都觉得别人对佢唔住，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啊问心无愧， 但係人人都係際遇唔好，因為點解咧？你總有啲嘢缺嘅。你越明白到易经嘅道理啊，术数里边嗰个智慧啊，再加埋佢哋嗰个计算阅读人生嘅方程，你就明白人人有缺啊。人人有缺嘅时候，你就真系望住自己缺嘅，你就唔睇自己好嗰啲，系咪？健康嘅人唔珍惜自己健康，又觉得健康系应该噶啦，系咪？我哋同人算命话行紧运，佢话行运点算行运啊？我住屋村长大，兄弟姊妹一大群，系咪资源唔够分配？读学校读求其路边嗰啲学校，住喺楼下翻学嘅啫，求求其其咁样读运出嚟嘅啫，运去会考，运去 A level， 喂，碌紧入港大啫嘛，其实系咪啊？喂，人哋咩攞咩 first on 毕业咩 3.75 啊？且你都唔系人嚟嘅，攞啲咁嘅分数，喂，我哋都唔系啊，求求其都唔知自己几多分嘅，大佬碌出嚟攞个 degree 走噶啦，系嘛？咁佢话喂，咁呢啲嘢爱情嘅嘢，读书梗有人追噶啦，系嘛？咁拖一定有得拍噶。咁你出到嚟，你肯揾工作，梗有工做噶啦，系嘛？咁做得工嚟，大佬，咁你跟住你要供层楼，咁你自己存下钱就供到噶啦。咁你拍拖，你应承佢会结婚噶啦嘛，系嘛？你结得婚嚟，你唔避孕就怀孕噶啦，会生仔噶啦，切，咁啊叫行运啊！喂，供层楼供到死咁咋？两公婆做到每日做16小时嘢啊，大佬！喂，有两个细路，唉，真系请个工人翻嚟啊！佢连衫都唔得闲烫啊，想唔做添啊？拖一个细嘅，要另外一个大嘅，要去楼下等校车。佢话咁点叫行运啊？我吓，所有嘢都当老讽噶，吓、啊、读住屋村长大，兄弟姊妹碌架床，擒上擒落嗰啲，你认为应份有噶？人人都可以读书噶，又读到噶，读到之余唔系攞状元，咁你读到预科啊，唔系要奖金，你入到港大啊，喂，唔系要你 first on 毕业，你都有个 degree 啊，唔系要许俊亨追你，刘銮雄追你，都起码有男朋友啊，喂，唔系要你住浅水湾或者马几仙峡道都有层楼啊，喂，唔系要你啊。要点样大成就？有工有家有楼有婚姻有儿女有工人。喂，咁你觉得唔系行紧运噶？你话挨得好辛苦，系啦，人就系咁，大家都觉得啊，我自己攞嗰啲嘢应份嘅 ，entitle 嘅。但系好多人床都落唔到，有啲落到床嘅，喂，但系搵餐食好艰难啊！的士佬同我讲，喂，470蚊租金一架车一间。入埋油要600蚊，12个钟头唔停手，当你好运搵到1200蚊，但你俾咗一半佢，1200蚊减一半得600一日，600一日一个月翻26日工，你俾佢放每个星期放日假啦，唔好似我咁冇假放啦。喂，你都系15000蚊到嘅啫，你知唔知啊？咁呢啲点样埋怨啊？边个剥削佢啊？系嘛？呢家又为 Uber 杀到啦，佢哋已经发觉手腾脚震了。系嘛？自己点样做 Uber 司机，佢都问紧啊，越出越复杂。本来连智能手机都唔识用嘅，依家要开埋又要揿 app 啊，又话佢都喂佢都唔知咩叫 app。其实系揿嚟揿去，一间又话 call 台，又话要复电话，又话几时嚟，搵10000蚊。喂，而家你讲紧嗰啲都10000蚊个月嘅人，系嘛？点解佢唔觉得自己行紧运啊？仲有啲嘅，仲衰啲嘅嚟讲啊，啱啱前个两星期啫嘛。系嘛？三个大学硕士学位，港大、中大、科大啊，目前学生统称三大的硕士学位啊。原来 A level 成绩仲好好添，喺个零前佢阿哥读嗰篇祭文出嚟，话当年 A level 成绩好到可以报考 medic 医科嘅。问细佬点解你唔报医科啊？我话佢个志愿唔系想做医生。哦，一个大学学位，三个硕士学位出嚟做份教师揾唔到，要 contract 教师 ，contract 教师已经是次等噶啦，系嘛？同工不同酬噶啦，喂，仲要冇得续约，咁先跳落嚟。喂，佢阿妈同记者讲几怨愤啊！喂，我仔有三个硕士学位噶，唉，呢位苦主做母亲嘅，以为个仔赢在起跑线，但系发觉原来就输晒喺呢个位置里边，因为咁好成绩，揾份谋。糊口谋生嘅20000蚊嘅合约教师，原来都俾人唔续约。喺咁嘅情况之下，万念俱灰，系嘛？觉得时代负我， 咁就死咗啦。喂，就係咁樣嘅啫。所以你話當蒲松齡話廖恩厭作人間喻啊，愛聽秋分鬼唱詩，我都明白沈旭輝教授啊，今日或者琴日凌晨應該係琴日凌晨寫嗰段嘢嘅，點解佢要匿埋喺個小鎮？嗱、啊，佢冇講邊度個小鎮。啊！以呢啲咁嘅名門子弟，佢梗係唔會揀呢個咁嘅常平市小鎮啦，係咪？啊，咁佢個小鎮嘅意思，我估係歐洲啊，咩牛津劍橋之流嗰啲咁嘅小鎮入邊開間小書店，係咪？跟住佢哋 cut 曬啲咁嘅 iPhone 啊，咩電腦上網啊，廖恩厭作人間喻啊，佢未必愛聽秋分鬼唱詩。但系问题佢肯定廖恩厌作人间语。喂，你喺社会出嚟做嘢做咗20年，你仲想听人话嘅？我就话你好嘢啦。人人都有问题，人人成个世情都系咁吓。上交不陷，下交不毒，系嘛？知己也，其为神乎？孔子啊，教人神通啊！我几有兴趣睇啊！当时咦神通、啊，咪睇两睇之后，咪变成咗严身，系咪张宝胜啊？或者点个点啊？空中换条蛇出嚟？孔子话神通好易嘅啫噃，其实知机等于有神啦、啊。其实神乎，唔通神通先知道机咩叫机啊？机即系喐下就知道食个世界啦。个世界喐喐，我知道点走落去啊？系咪啊？用俗话，香港俗话讲就话，你喐下条尾，我都知道你屙屎屙尿啊！啊，呢、這个就系知机啦。佢咩人可以知道機呢？佢好簡單啫，上交不陷，下交不毒，咁就只係知機㗎啦。其知機乎？咩叫上交不毒啊？俾你條件好嘅人，你唔好係對住佢嚇討好。條件俾你好意思，可以係上司，可以係條件俾你優勝，可以學歷俾你高，可以社會地位俾你階層唔同，可能佢住間屋原來大過你間好多，可能你住彩虹村，但佢住呢個就係馬幾仙峽道上交，向上俾你優勝嘅人，你不陷，即係咩呀？唔討好，下交不毒，對於一啲條件俾你差嘅人，你冇睇人唔起，你冇秒人，不毒，毒係乜嘢？涉毒嘅毒，看人不起。咁嘅人呢就係、是、知機啦。咩叫知機？知道成个世情变动啊，世事一变你知道成个发展嘅过程。呢、這个咪神通囉，係咪？简单啲讲，如果用香港话嚟讲，孔子呢两句啊教你神通嘅方法，不外乎就叫你唔好见高啊，拜见低啊，踩啫。冇人认㗎。冇人认自己见高啊，拜见低啊，踩㗎。但係如果你喺个社会混咗20年，你基本上见到嘅人都系得一种，就系呢种啦。见高啊拜，见低就踩。你能够做到唔见高啊拜，唔见低就踩。简单地讲，孔子想叫你做一样嘢，即系留个余地啦。留个余地，你等于神通噶啦。仲叻过神通啊！你使乜变条蛇出嚟啫？系嘛？你使乜嘢喺个药丸度唔开盖啫？个盖俾你灵噶嘛？你唔开做乜炖嚟？做乜鬼炖药丸？咁你低低地嘅，系咪啊？你练嗰啲咩九阳神功啊？将自己下边嗰个小便地方绑嚿铁膜喺度，咁就拖拖乜鬼啫？咁多地方可以拖嘢，牛又拖得，系咪啊？马又拖得，你将自己嗰个地方小便地方嚟拖嘢，就练个铁当功喎、啊。切，咁你根本你个智慧系有问题，你 short short 地嘅你个人，唔系即系练神通啦。啊，练翻正正常常啊，瞓觉起身食饭洗面得噶啦，不如。嗱就系咁，知机咩意思？所以大家都话廖恩厌作人间语，蒲松龄嘅嗱一个文学家嘅伟大在于佢嘅作品唔系净系讨好一时嘅读者，佢系讲紧一个生命里边一个奇怪嘅我哋嗰、那个啊内心里边嗰个共鸣位。廖恩厌作人间语，我估你啊都唔想听人讲嘢噶啦，其实好我就学秋分鬼唱诗，我就写鬼故俾你听。表面上《聊斋志》是短篇故事嚟嘅，讲嘅系谈鬼啊说狐，实际系讲嘅都系人性。佢哋个狐仙，佢哋个鬼怪，全部都拟人化嘅，有人嘅 character 嘅，系嘛？但系人，你发觉之后对比之后，你爱上咗《聊斋志》啊？点解呢？就是、因为人比鬼可怕。你望下身边嘅人，你望下个社会，你望下嗰啲颠倒黑白嘅人，有条友走出嚟吓。啊突然间就话俾你听，应该取消电车啦，因为电车就系塞车嘅源头之一。 呢条友嗰时做公务员嘅喎，规划师，点解攞公帑出粮嘅时候你又唔讲呢啲嘢嘅？搞到咁多大龙凤，又要填中环填海，唉，都唔同你讲呢啲啦。跟住新世界嗰边又话啊，有心有力啲官员咁无耻嘅，你唔系嫁俾郑家纯系嘛？话佢有心有力，呢句说话出自边度咧？出自当年阿长嫂啊答记者问嘅系嘛？长哥想仲要啊生 B B 啊，人哋笑啊长哥年纪啊，长嫂答记者，长哥有心有力系嘛？喂，有心有力，你搞到明呢个叫做咩啊？官商勾结，以前仲遮遮冚冚，依家摊晒上台面啊！新华社以新分社地下工作，人都知噶啦。九七前因为唔方便喺香港有个官方机构，九七之后就改名叫中联版，都系做地下工作嘅。地下工作就唔可以摆上台面嘅。啊！原來中聯辦官員可以上 DBC 接受呢個星神節目訪問嘅喎，係嘛？嗰啲大陸嗰啲長途電話騙局，係啲大陸人俾人哋啊禁固喺東南亞啊，教住打電話翻嚟騙你嘅喎，切啲咁樣嘅地下工作嘅人點解走上地面嘅？我哋幾時見到黑社會召開記者招待會，話琴晚嗰單火拼唔關自己事嘅啫，係咪啊？我黑社会和字头嘅嗱，琴日嗰单嘢唔关我事，因为我哋嘅势力净系去到呢、这个啊上环永乐街嘅啫，所以文咸西街啲嘢唔关我哋事。咁样黑社会唔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嘅，因为佢地下权力、地下秩序嚟噶嘛。系啦，人间咧变数咁，比鬼域可怕啊！表面上啊，你觉得鬼系好可怕嘅，系咪啊？不可测、超能力，但系人有计算。鬼反而直接喎，你做咩要惊鬼？点解鬼咁可怕呢？你做过咩事得罪过咩人？你做过咩阴质事？孔子话俾你听：上交不陷，下交不毒，你自然就知机呀。其为神父，唔通你就系神通？你嘅智慧已经达到咗神通嘅境地噶啦，因为你冇上见高啊，拜见低啊，踩啊，你冇逢迎啊，啊，你冇乞求啊。喂，世界唔系咁噶，我哋嘅人间唔系咁噶，我哋人间就系咁，就系、是、向呢、这个啊权力膜拜、醒目仔走位嘅，系嘛？呢、这个面面俱圆、左穿右插之间，点可以喺夹缝之中？点样喺人哋个啊鳄鱼里边做失乸嘅？点样喺惊涛骇浪之中、股市里边火中取栗嘅？点样可以我哋依家啊买红证啊？另外 put 啲乜嘢论，喂，全部都讲緊呢啲嘢嘅，大家都觉得自己用自己嘅智慧聪明游走于复杂嘅人世卖緊聪明㗎喎。所以查返去鬼神论语先进篇第十一，係啦，孔子点睇鬼神呢？季路问是鬼神啊，即係呢阿子路呢就问点样侍奉鬼㗎同神㗎。咁孔子就话：未能是人，焉能是鬼呢？喂，你对人都未有办法，你仲讲对鬼？你对人做得好未呢？你尽冇尽力对一个人呢？为人谋而不忠乎？系咪啊？你有冇做到你尽力做嘅事呢？点解你讲对鬼呢？人你都 serve 唔到，你点侍奉鬼呢？跟住子路唔服气，再问，敢问死？喂，问死后嘅世界，死后嘅事。孔子再得个学生一句：未知生，焉知死？生你都未识，做乜要讲死之后嘅事呢？人鬼一离，你唔能够侍奉人，你点能够侍奉鬼？你喺人间的个失败者，你点喺鬼里面能够讨好于鬼神呢？买几个橙就算啦。买只烧猪就搞掂啊！如果咁简单啊，你买几个橙俾 Elvis 啊，买只烧猪俾 Elvis 咪搞掂 Elvis 人际关系咯？你以为咁就贿赂到一个鬼啊？咁你真系咪睇唔起啲鬼咧？其实你可唔可以尊重啲啲鬼咧？其实系嘛？生死一体，唔知生你就唔知死，所以佢话未知生焉知死？因为孔子对呢个学生阿子路，佢好锡嘅学生嚟嘅。佢讲我俾佢听，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咩叫真系知呢？知道嘅你就讲知，唔识嘅就讲唔识，咁先系真系识。鬼神嘅事妙不可测，系咪孔子唔想讲？嗱，佢冇否定鬼神，佢只系唔想同你提。 钱穆教授就呢度而帮孔子展示咗一个啊大学问出嚟。佢话生而忘言，则死而忘言。生能够抚养无愧，死就浩然天际。今日浩然天际嘅鬼神，咪以前系抚养无愧嘅生人咯。如果能够生人，明白生人之理，推以及于死后嘅鬼神，就可以见死生人鬼本为一体。孔子嘅意思其实冇唔系唔答子路，佢用一个更高层次嘅答法俾子路听。天人一体，天人一制嘅学问。如果孔子表面上系有意唔讲鬼神，实际上佢好想话俾子路听：天上即系人间，人间即系天上。你唔好攞一个虚无缥缈嘅现实寄托你失败嘅人生。如果你啊霎下霎下地做人，你死后都霎下霎下。咩叫人世浮沉？因为你冇立，人冇所立。因此水涨嘅时候你就浮起，水退嘅时候你就跌落。人人买股票就买股票，而人股灾你就哭股丧，系咪？英超开波嘅时候你就点样睇英超啊？买咗曼联打和嘅时候麻麻声，咪就系咁嘅啫。你按住个市场浮沉，个个揸兜嘅时候你又揸兜，你睇唔到机会。人哋嗰啲投资者睇到六七年遍地菠萝，佢炒地啦已经。2015年你先嚟炒楼，李嘉诚1967年炒地皮啦。196几年 ,197 几年前后你先嚟穿胶花，李嘉诚196几年已经喺英皇道开跟长江塑胶厂啦。点解呀？点解呀？佢睇早咗你囉。佢冇根据大市而浮沉囉。人世而浮沉，佢有所立，佢有所见到囉。呢、這个就係话俾你听，点解我哋唔需要理会鬼神呢？只能够注重于现实嘅人间呢？因为鬼如果点嚟系人嚟嘅。如果一个失败嘅人，佢长大咗都系个，佢死咗之后只系一个失败嘅鬼啊！所以佢话生而忘言，必死而忘言。如果佢哋生能够抚养无愧，死后就浩然天际。浩然天际，因为佢在生都系抚养无愧。啊！死后浑浑噩噩，因为生前都妄言。如果你明白到生同鬼、人鬼之间嘅关系，人鬼一途，系咪啊？生死一理，即系明白人间即系天上，天上即系人间。喺咁嘅情况之下，点解你要惊鬼呢？如果系浩然天际嘅鬼，你使乜要惊？如果系浑浑噩噩，生前都一个失败嘅人生，佢死咗一个失败嘅鬼魂，失败鬼魂，你有乜好惊呢？所以佢教子路嘅意思，你唔需要理会鬼将为点，你先做好今日嘅人，做好今日嘅人就系即系做好明日嘅鬼。嗱，鬼神之间佢冇否定，但佢讲出个一句一通嘅理落，呢、这个就系鬼神一体嘅道理，一天人一制嘅道理，亦即系人间即系天上，天上即系人间嘅基本大学问。好，休息阵间翻嚟再讲其他鬼神之事。 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第二个部分。鬼节谈鬼，依家是农历的七月，鬼门关大开，各位行夜路的时候，有人叫声你又不要拧转头，传统在乡下的地方呢，啲老人家就这样教落的了，因为呢木年救母，鬼门关大开了个鬼门，好多鬼就乘机走出来人间，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鬼又唔系真系超能力咧咁紧要嘅。咁孔子亦解释过啦，未人是人，焉能是鬼咧？点能够处理人际嘅关系？你先谂下点处理同鬼嘅交往啦？你啊谂住系嘛？搵几个橙啊，搵几块烧肉啊，可以塞住个鬼？呢种贿赂方式咧，第一向民间乡下低层次。同埋只鬼，如果俾你記四個橙就搞得掂嘅，呢只鬼都唔會法力無邊嘅啦，你放心啊。咁所以變咗咧，我哋睇鬼嘅時候，孔子教我哋睇鬼不如睇人。咁啊，在經前目教授嘅引申，孔子想講嘅就係人鬼一體啊，生死一致。失敗嘅人生，你只會有個失敗嘅靈魂啊。人生痛苦，你上有個肉體去依附啊，俾你去痛苦啊。鬼里边成为鬼，死后成为咗灵魂之后咧，飘飘荡荡，佢嘅痛苦更加无所依附、无所依托，所以个失败嘅人只会做个失败嘅鬼，失败嘅鬼就唔使你恐惧。不过好多人就话：，喂，我屋企真系有鬼嘅、大佬，无数人都咁讲过，喂，我屋企有鬼、怪怪地，个厅有啲声，瞓醒觉本来个唔知咩又开咗唔知灯，我拖鞋记得摆喺门口嘅。唔知點解擺咗喺 sofa， 電視機仲著咗，仲揀台添啊！喂，做鬼要睇電視，今日嘅電視水準同節目，涉及呢個鬼都係冇品味嘅鬼，冇品味嘅鬼你又唔好理佢啦。其實係嚇，但係問題話真係咧，真係有鬼咧，屋企有聲添啊！我仲講啊，同答我嘴添啊，大佬，我答你嘴添，咁就真係尿恩厭作人間魚啊！因為人間想揾個答你嘴嘅人都唔容易。呢家你發覺，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覺？年紀越大越覺得人人都話不投機，既然有個鬼可以答到你嘴，咁呢個鬼都同你都係知己嚟㗎啦。話俾你聽，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啊！所以你死埋佢得㗎啦。其實就同佢一齊做鬼，一齊傾偈，因為人間都冇咩人可以同你傾到偈嘅。其實，如個個都耳緣無味嘅，個個都覺得係牛頭唔搭馬嘴嘅。个个都觉得大家事物嘅认知定义唔同嘅，咁开始一讲一讲定义，定下定下定到最后发觉都唔系倾偈嘅，咩叫有钱先？咩叫成绩好先？系嘛？读得书多，点先叫读得书多先？系嘛？攞多几个学位，几个学位咪叫读得书多，学历高啫噃。今日睇到有位作家接受访问。佢话佢保持住每日睇一本书，喂，我好好奇，一日睇一本书，睇咩书嚟噶？其实，个记者完全冇好奇嘅，竟然唔问嘅。咁你琴日睇咗边本啊？我一定问落去嘅，我见工都咁问嘅。如果啲人同我讲，佢一日睇一本书，我真系好好奇嘅，我真系想知道。一日睇一本书，佢话系啦，一日睇一本书 ，keep 住一日啦，一年有睇365本书啦。咁嗰啲对于唔睇书嘅人嚟讲，我今年就睇多佢365本书，咁样。咁样都几得意喎，系啲咩书日可以睇一本嘅咧？点解我成世人1957年出世到依家就嚟，依家唔系就嚟，我已经过咗58岁啦。我睇嚟睇去几本书嘅啫喎，其实点可以教我？教我点可以一年睇一本书啊？不如唔好讲一日睇一本书啦。由头到尾掀一次系咪叫睇？都唔易喎，其实依家啲书越时书越厚。500多页嗰啲书点样一日可以掀咁掀到佢500多页都唔容易喎，唔好话睇啊！一日睇本《神雕侠侣》都有困难啦，我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当年啊，而 而我不眠不休咁睇金融小说，都好似日睇唔到一本噶喎。将神雕侠侣细嗰啲咧，即系变开28本，你日睇一本就得。你唔系当神雕系一本书咁就得。如果你一日睇一本神雕侠侣，即系睇晒嗰28集，呢一大本要当4集。如果天龙八部就5集，即系细本呢啲就34本，34本天龙八部点睇得晒啊？哎呀！咁你睇咩書咧？其實我就唔好明白。我一生睇就睇咗多幾本書，睇極越睇就越發覺自己唔明白，唔明得嚟就越要睇，越睇就越唔明白，唔明白就再要睇。喂，睇嚟睇去，但係點解可以一睇一本書咁？10年過去咪睇3000幾本書？呢條友30幾歲咪睇10000幾本書？邊有10000幾本書啊？係嘛？10000本書好多書噶咯噃，其實。我唔知佢睇咩書，不過佢讀記者係冇興趣，佢又冇寫出嚟。係啦，人真係有鬼，好多人屋企有鬼。嗱喺玄空風水上面咧，都有講鬼呢樣嘢。主講鬼呢個現象嘅咧，全因一樣嘢，就係水路個陰星偏聚。咩叫水路陰星偏聚呢？如果大概大家對玄空風水有基本認識嘅時候咧，你會知道一個咁嘅盤攞出嚟，你間屋有個底盤嘅。跟住个流年盘嘅，最跟有个流月盘嘅，3个盘叠落去睇佢个五行嘅分布咧，就得出嗰个吉凶晦论嘅问题啦。个底盘里边，如果你嘅水路出问题，嗱，打一个圆空嘅风水盘，度好坐向之后咧，有24山坐同向攞咗之后，有个叫做九宫嘅飞星盘出现。咁佢有两组数字嘅，中间嗰组咧就系其实属于你嗰个咩盘咁解啫，嗰个就唔使理佢嘅。咁就话有个左上角就有个右上角嘅，左上角嗰个咧就山星，右上角嗰个水星，咁啊好多人都识噶啦，唔识风水都识讲啦，因为年年都咁多风水啊节目，贺年节目系咪？咁多电台电视都讲下咩玄学、风水、易经、咩八字、紫微道理嘅，咁大概啲名词都听下，听到山管。人丁水主财啊，山星咧就系讲人丁，所谓人丁咧健康啦、人缘啦，啊屋企人聚唔聚啦，系嘛？但系右手边嗰个水星咧就系主财，点解水主财咧？水其实一条路，所谓水路唔好阻滞，进财就靠条路噶啦。水以前就系所谓嘅啊贸易啊，所谓嘅啊呢、这个繁盛嘅来源。是真的要靠水的，所以所有的文明呢都是要靠的河流开始的，譬如中国啊，中华大地的文明就靠长江和黄河，因为古人见到水呢就停顿，水为险，一个坎卦来的，因为水不可测，见到山就会指这个艮卦停脚的了，所以愚公要移山，见到水就停下来，因为水险而不可测，你过水欺山莫欺水，水完全是不可知道个底有几深的。因此呢，浮木为舟啊，掩木为舌，舟舌之利而济不通。是啦，贸易就呢度开始的了。当我哋见到水本来停止，我呢个岸边见到嗰个岸边，我呢边就种瓜，但系阿 Elvis 嗰边咧，佢又织布喎。我点要可我种咗嘅瓜嚟换佢织好个布咧？呢、这个就系贸易啦。但系冇周折之利，点可以去交换呢个贸易咧？互通有无咧？开始文化嚟啦，个换卦啦，系嘛？换卦就系话俾你听啊，风水换风即系木啦，风系乜嘢？卦系顺卦，顺系顺木，用木挖空佢，成为咗舟啊！扶木为节，掩木为节，将啲细枝嘅木搏晒佢，咪成为咗一个木筏咯，山板咯，咁咪可以过去 Elvis 嗰边，我攞咗啲瓜俾佢，菜俾佢，而换翻佢啲布翻嚟，咁咪互通有无。嗱，最早嘅贸易就系咁开始噶啦，所有嘅文化发源都喺河流发源嘅。啊，好似埃及就係靠 River Nile 尼羅河，係嘛？你中東就靠兩條河啫嘛，係咪？幼法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係咪？南美洲靠一條咩河啊？咪嗰條叫做亞馬遜河。歐洲靠個多瑙河，係咪？就係、是、咁樣河路，就令到嗰個貿易嗰條真係水嚟㗎啦。但係佢發風水去到現在咧，佢唔係淨係一條講水，淨係河流，佢主要講嘅乜嘢咧？主要讲嘅已经系一个 flow， 一个流程啊。人就系水嚟噶啦，其实人流咪水咯， 人流所到之处咪旺咯，旺咗啲铺金咪贵咯，啊，跟住可以做生意咯。跟住你见到铜锣湾点解咁贵租啊？中环咁贵租啊？系咪啊？地铁所到之处就是条水所到之处啦。将军澳未通地铁嘅时候几多钱尺啊？我哋最初喺度翻工喺位环保大道入边个将军澳工业村几百蚊尺噶咋？当时呢、這个啊环保大道口啊，嗰、那个南丰花园啊定南丰中心咁上下噶啊，粉红色砖红色嘅，喂几百蚊尺，好多摄影同事买层楼喺嗰度几十万嘅啫。点解啊？啱啱开咗个将军澳隧道，真系周折不通啊！即係簡單地講都唔係好通嘅，係嘛？點去將軍澳啫？啲南豐花園唔值錢嘅，嗰、那個環保大道仲係單線上單線落，爛路一條嚟嘅啫，全部倒垃圾用，同我哋翻工啫嘛。我哋都係垃圾啦，即係話其實係啦，咪就係垃圾往來啫嘛。嗰條路咁對住嗰度，喂，未有清水灣半島啊，當時唔係雙線行車，係單線行車嘅啫，全部得啲垃圾車啊、泥頭車啊，咁喺度車去堆填區嘅啫。咁得我哋啲咪懵丙咪成个垃圾咁一个垃圾咁翻工，垃圾咁放工咯，系咪啊？咁嗰阵时条水未到，但系到地铁一通咗车，喂，依家几钱尺啊？嗰度14000尺、15000尺，点解啊？条水通咗啦嘛，地铁所到之处通咗啦嘛，系咪啊？当年港岛线以上环作为终点站啊嘅时候，坚尼地城个西营盘嗰边值钱嘅啫。一话加长港岛线咋，都未起好咋。呢个就系所谓水啦，水就一条路咁解。有看得到个水，嗰条明水；一看不到个水，地下嘅水。地铁咪就系水咯。SOGO 喺铜锣湾，所有水包围住佢，有明有暗嘅水，有停蓄嘅水，系咪啊？轩尼诗道就系明水，下边地铁站就系暗水，仲要加设惊死你冇停蓄、啊。喺中国门口嗰条轩尼诗道，由双黄线喺佢嗰橛变成单黄线噶，有巴士站，有小巴站，仲有自制的士站，仲惊你唔够停速，加埋个红绿灯，等啲水停留落嚟，等啲人咁过去，嗰边恩平道啲人射晒落嚟，去到渣甸坊，一个渣甸坊，仲惊你冇个储水池，整个三角啊个路边喺度俾你储满晒行人，红绿灯过嚟全部涌过去，咁呢个咪蓄水咯？因为曲水有情咁解，呢、这个咪曲水咯？全部双黄线加晒铁栏，嗰、那个咪无情水咯？再加个红绿灯咪有水啦？嗱，水就咁解。咁外局有外局嘅水，内局有内局嘅水。水我哋要明白，卦有八卦，宫有九宫，因为八卦之内。土在其中，所以五黄入其中。我哋嘅元旦盘就系咁嘅，五入其中，系咪啊？你揸住你个梁天尺嘅手，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呢个就系元旦盘啦，就是、后天八卦洛书八卦图，就系、是、元丰风水嘅基本所在。八个卦，九个宫，每个卦有佢所谓阴阳。如果所有个水路都从阴路去，举例讲，四六啊。四六即是顺卦，顺卦是木，木再行到个宫位，生咗个九子离火，九子离火是火，木生火，木生火之后再生一个二黑，二黑是什么？是坤卦，坤为土，木生火，火生土，土里面再行一格，都原来都是阴星，生咗个七尺，七尺是什么？是对卦，是阴金。你睇下啦，四六生九子，九子生二黑，二黑生七尺，你屋企冇鬼就怪啦。阴邪之事立即喺宅内涌现啊！点解啊？佢将你心中个鬼拉咗出嚟，屋都有鬼，系因为你个内心有鬼，内心有鬼，经过一条水路，你日咁样行穿呢条路，咁喺屋企咁样贯穿嘅时候，由大门口咁样翻房，由房出嚟个厅，由厅又咁翻房，来来去去就系四六阴木生九子阴火，九子阴火生二黑阴土，二黑阴土生七尺阴金，氹氹砖氹氹砖，咁样咧一条阴邪水路，咁样就拉出咗。啊！呢、這个所谓宅中有阴邪之事啦，阴星偏聚，点算好呢？嗱，你问你风水师，佢会帮你喺中间破咗佢。既然阴阴阴阴，细个阴，阴中生阴，阴中生阴，生阴之后再生阴，咁点算好啊？中间破咗佢咯。凡五行有阴阳，中间里边破咗佢嘅阴阳， 阴阴生阳，阳生阴，阳阳生阴，阴生阳，阴阴阳阳。哦，嗰、那个就系生生不息啦。掉翻转讲就完全冇问题，系重重生入咯噃。咁呢个就化煞为用啦。咁你进财就好畅好畅顺啦。阴邪之事不见，你心安理得啦。咁呢个中间嘅巧妙，只不过系将阴同阳互相调配得好，阴生阳，阳生阴，阳尽会阴来，阴尽会阳生。呢、这个就系春夏秋冬嘅道理，呢、这个一日廿四小时嘅道理啫嘛，系咪啊？春天系乜嘢啊？咪人卯辰嘅时间咯，即系三点起身啊！我哋成日讲嗰个三点开始个肺经喐啦，做少少运动啦，要系咪啊？到五点嘅时候个卯时嚟啦，个肠经喐啦，开始要排泄，要将体内嘅唔需要嘅胃臭之气啊，唔需要嘅啊宿便排出嚟啦。到朝头早七点胃经喐啦，呢、这个时候一塞一日里边最重要嘅嗰餐。食物就要進肚啦，因為個胃開始喐，將你個消化能力最強、吸收能力最好嘅時候，能夠吸收咗之後，跟住到至五味一裏面嘅頂峰，夏天到啦，春耕夏耘，夏耘嘅時候嚟啦，成個人體塌到最著，咪就係九點鐘朝頭早至到三點鐘呢六個鐘咯，即係你翻工嘅時間啦。三點之後點啊？喂，身有戌，春耕夏耘到秋收冬藏啦，秋收嗰六個鐘嚟啦。秋收是怎样的？三点开始咯，是不是工地盘工人咪三点三咯，是不是做装修咪三点咯，英国主妇咪下午茶咯，是不是那些中环的行政人员那些精英咪走去啊落去这个文华酒店 coffee shop, 探个下午茶吃个scone咯，不是怎样到这家几十年来啊没地方做得出文华酒店的scone的啦，你要吃scone喝下午茶只是文华啫。啊！以前是 ground floor， 依家上咗角仔，即系一楼，系啦，就系咁啫嘛。啊，跟住到五点之后，喂，全部 relax 啊！你睇下嗰啲咁嘅云咸街一带，你五点零钟去到啲人企喺门口噶啦，已经啲鬼佬系嘛？讲下事，讲下时事，讲下人生，讲下工作，讲下办公室。你睇下 FCC 外国记者俱乐部 ground floor 啊，喂，边有咁多记者啊？以前我哋就喺度出入啫，全部都系律师、大律师啲巴嚟嘅，青红仔就睇报纸。点解啊 ？After court 啦，已经四点几，个官都觉得唔好搞啦，听日再嚟过啦，咁啊个个咪涌咗到落边饮酒咯。咁啊，起码七点八点先上去嗰、那、嗰、个那个啊 fine dining 嗰度食晚饭啦。喂，就系、是、咁样啦。九点钟就要瞓啦，点解啊？冬藏啦，你将自己藏呢、这个时候就你个脾啊、肝啊啊开始咩啊，将个毒散出嚟嘅时候啊，所谓解毒嘅时候啊，个肝脏尤其是喺子时十一点到一点嘅时候，你要瞓着，瞓着嘅时候佢就排毒嘅时间呢、这个时候嚟啦。嗱，一日里边有春夏秋冬，有十二时辰；一年里边有春夏秋冬，有十二时辰。人生一生里面都有春夏秋冬十二嘅时辰，你出世嘅时候咪零开始咯，系咪啊？嗰时开始春咯，学习嘅时候，依家二十五年都学习啦。出世我报咗名啦，帮你爸爸妈妈报咗名噶啦，名牌幼稚园怀紧人已经帮你报名啊，系咪啊？幼稚园嗰三年已经识读晒所有英文句子啊，几乎念埋 Tennyson 啲诗啦，已经咁点啊？有乜办法啊？咪读咯，读上去依家你一个学士学位又话搵唔到食，要读多个系咪啊？啊 ，progress， 喂，读完嗰啲咁嘅 master， 头先我啱讲自杀嗰度有三个添，廿五岁前基本上都系学习，呢、这个咪春耕咯，夏耘、哦、出嚟奋斗啦，系咪啊？跟住你咪啊努力咯，初嘅时候系咪啊？粪土呢个皇后啊，不是啊皇后啊。点会为自己啊为金钱折腰啊？岂能啊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系嘛？当时嘅少年义气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服务社会，服务嗱、啊，听住服务呢两个字先啊！我见到十二个状元，有七个报香港大学嘅 medic， 佢哋不约而同都讲希望读医科，将来服务社会。我希望呢班状元啊，喺几年之后勿忘初衷，你要服务社会。咩叫服务社会啊？咩叫服务社会？咩叫服务两个字先？唔好讲社会啦。喂，冇服务噶、啊，你坐的士，你觉得的士司机服务紧你咩？喂，你去啲四五星酒店，依家骑骑咧咧噶咋？ 對慣大陸人之後，佢自己吞 down 咗自己嗰個服務水準噶。你而家喺邊度見到服務？邊有服務呢個概念？你要服務社會，李旺陽啊服務社會啊，話俾你聽，李國章就唔係服務社會。嗱，分清楚啊呢個，你唔好成日話大陸人唔及得你香港人啊，係嘛？大陸出到李旺陽，香港先出到李國章呀。咩叫服務社會啊？你爬上高層係嘛？執掌權力，依向權力依附，得到更大好處。喂，咁唔係叫服務社會噃？嗱，服務社會嗰陣時廿五歲你會嘅，你真係咁諗嘅。但係二十五年去到五十歲嘅時候，磨平咗你嘅理想，磨平咗你個靈覺，係咪啊？你會覺得係依、這個啊世情係咁，你根據世情嚟浮沉。開始怕失去自己嘅嘢啦，失去咗你啊擁有嘅嘢，你希望更大嘅權力、更大嘅啊利益，你向利益靠攏。當年二十五歲嘅志氣、書生意氣、揮斥方遊、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奮抱當年萬户侯，喂冇呢啲啦，係咪啊？住一層，攞住兩層樓收租，揸住千零萬股票，又驚佢跌，係咪？開始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啦，係咪啊？同你喺度讲呢啲，讲其他啦。因为我已经去咗出去，已经去咗某一个地步里面，我惊失去我自己拥有嘅嘢，失去我嘅权力，失去我影响力，内心里面嘅怨愤有冇带翻出嚟呢？系咪啊？梁志鸿当年同张汪两个争位上，张汪上佢含恨离开港大嘅时候，呢、這个怨恨有冇内心里面发酵呢？系咪啊？李国章当年喺中大成立医学院嘅时候嘅艰难，有冇喺呢一役里面佢将自己觉得快意恩仇呢？因为佢有仇必报，系咪咁解呢？我哋再睇翻成个来龙去脉，年纪大咗，成就多咗，但系心胸窄咗，眼界浅咗，当年嘅热血唔见咗，当年嘅理想冇咗，服务社会，当年你讲过嘅噃，你记住你讲过服务社会，咁多状元。都要入医科，点解？你目的系服务社会，定系找一寻，找一个寻平稳收入、一生受保障嘅专业？如果你要服务社会，系用咩方式去服务社会呢？嗱，呢个时候我哋要重新揾翻出嚟，人就系咁样嘅。其实有水路，个水路就将你自己带翻出嚟，你点样流动啫嘛？点解将军澳突然间会繁盛起嚟？楼价要万几蚊尺，系啦，因为明嘅水嚟咗，打通条将军澳隧道；暗嘅水都嚟咗，就是、因为嗰、那个啊地铁通咗车，跟住开始嚟啦，繁盛嚟啦。港岛线一样，地铁所到之处，喂，香港地铁、港铁其实从来都唔系运输股嚟噶。我成日都话港铁系地产股嚟噶，因为运输系工具，卖地系目的，赚楼价系目的啊嘛。咁所以呢个唔系大众运输概念嚟噶，系运输概念助长咗地产有价嘅啊所谓嘅包装概念嚟嘅啫。嗱，水路好咗之后，破除咗呢串阴星水路，咁你自然就啊阴邪之事不再显现噶啦。仲有一间屋，如果屋大人稀，我啲朋友啊事业有成啦，系嘛？但系三千几尺屋，表面上一家四口住。但两个女喺外国留学，老公喺上海翻工，一条友住间屋，咁咪屋大人稀，自然鬼影同同嘅，你唔使问，可以 check 你水路添啊，唔使度座香啦，一定有鬼啊！你心中有鬼啊嘛，你翻屋企做乜鬼啊？厅咁大，对住后边个窗望出黑麻麻嘅，大佬，你又唔系住喺呢咁嘅贫民窟，系咪？你住喺呢咁嘅高尚住宅区，对住个海，对住个树林，对住个水塘、大潭水塘，喂，黑麻麻嘅，加上你个厅咁鬼大个厅，得你一个喺 sofa 里边坐下，又呢边又唔系，坐嗰边又唔系，咁你觉得梗系就鬼影同同啦。屋大人稀最特好嘅方法系乜嘢？最好嘅方法就系养只狗，尤其是八运嘅时候，艮卦狗就系艮卦，而狗咧佢会跑嘅，会叫嘅，会嗲嘅，有人性嘅。仲有狗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你想想，你住一个三千八百尺的楼，你一条友回家，除了飞熊和你两个之外，啊，这个又说在读牛津，那个又说不知道澳洲读不知道什么鬼东西，是不是老公又在那边赚钱，在上海你一个人放完工回到去，唉，找个欢迎你回来的人都好啊。你说飞熊都欢迎的，飞熊有几欢迎你回来？飞熊最好就不回来，你永远 係咪有糧出俾佢得㗎啦？嗰層樓佢一個人住三千幾，四幾舒服。但係如果一狗唔同，一狗一定歡迎你翻嚟。你個鎖匙聲未開咋，鈴一聲咋，啲 lift 口叮一聲響聲咧，只狗已經撲喺門口度搲緊，佢 expecting 你翻嚟嘅，佢等緊你翻嚟嘅。佢一個係等你，咩叫家先？點跌翻一個叫家？樓就係樓，家就係家。家最簡單個定義就係有人等你翻嚟咯，有人等你翻嚟嗰時要家嘛。喂，得四縫牆喎、啊，天花同埋地板啊，嗰、那個叫樓。樓就有大有細，三百尺樓、三千尺樓就叫樓，馬幾先合道嗰啲叫樓。但係問題有人坐喺度等住你翻嚟，期望你翻嚟嗰叫家。嗱，搞清楚個原則先，搞清楚個原則。咁你仲有咩嘢牽涉到田宅有鬼嘅呢？啊，好似紫微斗數會顯現嘅。铃声是代表煎熬折磨你的。天毛代表啊是一个另一个世界传落嚟的东西，或者上一代传落嚟的东西，遗产就看天毛，是吗？巫师就是同你沟通天界同人间的 interpreter, 啊亦即是好像法庭那个 bar barrister 这样，他是一个法庭法官同下面之间那个 bar 里面企在中间的沟通，那个叫巫师。有天毛，有铃声，有阴煞。阴晒咩意思？阴系看不见嘅，煞就系不测，暗藏不测嘅。三样嘢加埋，再加你嘅主星化咗忌。咩叫化忌啊？易变咗叫化忌。易变咗个东西系咩易变啊？巨门啊，暗星为管道之星，暗道里面易变咗，有煎熬你嘅问题，有呢、這个吓、啊、另一个空间传落嚟嘅问题，再有暗藏不测嘅问题。咦，咁就有鬼噶咯？太阴系啊，主藏廉贞主血。系嘛？廉贞系感情主血，化咗忌流血啊！你间屋流紧血啊，系咪啊？点样流血啊？煎熬紧你咯，传另一个空间传紧啲嘢俾你听咯，跟住暗藏有不测咯，咁呢个咪有鬼咯？太阴、廉贞、巨门呢类星化忌，再加埋灵星、天无阴煞之类嘅辅助星，咁样就你会发觉里边有阴邪之事发生噶啦。喺咁嘅情况之下。要點處理？係啦，你有另一個處理方法。有病就有藥。好啦，時間差唔多，休息陣間，翻嚟繼續第二部分嘅一家之言。 伟民，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王伟民一家之言。 买棺材知唔知订啊？ 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你睇咗陈晓蕾嘅《死在香港》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门小蕾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英树蕾未啊？正所谓名不该传，我哋唔会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电光独龙尊， 反共救地球，贱命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啊！ 周博贤，你记得铺头啊！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 月饼捞数， 笑先得噶。 我系独男， 我系独女， 逢星期五晚六点至八点。 港文好书、奇书、漫画书，同你百尽交事、时事、无聊事。 独男独女， 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永孙， 城寨见。 我成日都叫啲走音嘅朋友揞住耳仔咧，唔可能聽我講。 嗯，因為如果我聽翻自己嘛。 係啦，即係呢個其實就最便宜一個 monitoring 嘅 system 咧，就係你揞住自己耳仔，就令到自己啲聲震落個頭骨度，就再入翻你嘅耳膜，咪聽到自己聲咯。咁 monitor 到你自己唱得走唔走音咯。但係呢個以為我整蠱佢喎。阿 Lens 都係咁啊，成日叫揞住耳仔唱，佢都唔揞。 死未？ 逢星期四晚。城寨见，怒喝旅 哥。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翻嚟第二部分啊。第二部分咧，我哋开始讲咁嘅主题啦，就系、呢个中共阅兵。中共阅兵令到成个世界紧张起上嚟，咁啊内部啊唔使讲添啦。啊，更加你見到啊，天津點會爆炸呢？點解有股災呢 ？A 股暴力救市點解完全唔成功呢？成個中國啊，各方勢力掹得好緊。你見到北京為咗閱兵嗰種風吹草動，嗰種冇信心法，你知咩餐廳點菜你要填身份證啊？ 俾证件睇啊，填 passport 啊。你知唔知去公厕都要填资料啊？屙到尿都唔易啊！喂，屙尿系咪人权啊？屙尿系人权，但系屙尿你要填嘅，点解啊？因为风吹草动，大家都觉得唔对路。点解唔对路？全世界都唔对路，而引致嘅仲有周边关系。点解成个朝鲜半岛更紧张啊？南北韩嘅事件由50年打韩战到呢家，大家知道系东方两边势力冷战时候嘅共产势力同埋自由啊世界嘅一个角力战场嚟啫嘛。韩国嘅人啊，朝鲜人几可又可以自主自己嘅命运呢？当时嘅南边嘅其实啊，代表南韩依家南韩嘅其实系美国嘅军事势力。当时麦克阿瑟已赢咗成个第二次大战啊，大战英雄、太平洋战士胜利嘅姿态系嘛？由于美国当时嘅啊杜鲁门总统要将呢个战争英雄留喺亚洲，一定需要一场战事。加上当时如日方中嘅美国国势，开始要喺度定定自己亚洲嘅主事地位。咁所以变咗一定要开场战事，而另一方面，由于啊苏联得到咗啊同中共嘅结盟，另一方面嘅国民党败走台湾，成个亚洲由呢个中苏联合，咁啊当年嘅毛泽东以苏俄马首是瞻，佢出武器，中国人出人命。中国从来都唔重视人命，中国人视如草芥啊！喺呢啲争天下嘅啊肉食者而言咧，根本就冇理会死几多人，所以用人海战术，武器落后于啊美国，但系我死人多过你噃，我死十个当五伤，你够胆一个对啊对十个，你死一个我死十个，大家大落去啦，我睇下大到你几时冧啊！会真系咁样打翻嚟嘅啫，个北韩，所以基本上都系呢个啊东西方所谓冷战嘅产物。咁点解最近会咁紧张呢？亦都只不过系北京阅兵啫。北京阅兵啊，美国同南韩就要联合军事演习，呢度就令到北韩不安啦。北韩不安。北韓一直都唔係好想啊，完全聽命於北京政府，但係北京政府又樂於養一頭惡狗喺自己門口喎。冇咗北韓呢個 buffer 咧，即係美軍已經到咗成城北京嘅啊東北門口啦。呢個令佢好不安，揾一個國際爛仔，由佢做一啲污糟邋遢嘢，養一頭咁樣嘅惡犬喺門口。有助于佢同美国势力保持距离，但系北韩呢个金正恩，大家都好鄙夷佢，因为佢样唔靓仔啦，肥仔嘟一个啦，个发型怪怪啦，但系佢唔系好懂得小国生存之道，系嘛？佢见到北京内乱，啊，江泽民世系同呢个习近平世系杀得兴起，天津莫名其妙大爆炸之际，佢又要喐手啦。喐手通常佢唔系为咗打，喐手希望要攞。因为始终南韩已经富贵多年了，其实冇战争意志，无论南韩定台湾都没有战争意志。在这种处境之下，如果有个扮住啊一个烂仔性格，是吗？打死霸做咁嘅姿态嘅时候，咁喺外交桌上谈判就易于啊易于讨价还价。呢、这个就是大家做过生意啊，或者是在工商业世界讨论过嘅啊，讨价还价喺谈判桌上边揾个食嘅人都明噶啦，系嘛？总之我就烂头出一个，你就身娇肉贵。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讨价还价易好多。而当时因为北京忙于照顾自己，实在佢都好想知道究竟天津发生乜嘢事啊！所以你见到爆炸五日之后，李克强一抱头就先要换咗。主责调查天津爆炸嘅调查小组组长啊，即系国安局嘅啊嘅主管，因为佢系张高丽嘅人，张高丽系江泽民嘅人，由呢个条线嚟查，即系我永远都唔知真相。即系简单地讲， 天津爆炸唔单止理想之真相，其实习近平最想之真相，究竟发生咩事？系意外嘅爆炸，定系计划嘅爆炸？计划嘅爆炸呢个手段要达到乜嘢目的？要销毁一啲我唔想唔俾我见到嘅嘢，定系我哋根本就喺附近开会？只不过临时改咗 schedule， 因为今年嘅北大河会议系非常神秘嘅，又话有啊到冇，又冇之后又话有，有又话拆散佢部分喺天津滨海区开会，又话跟住又唔系个个可以出席，又话冇邀请到江泽民出席，又话依家连中央党校江泽民嘅题词都铲走埋成座石碑，又话你，唉，谣言满天飞，呢、这个就系资讯啊。闭塞之后的必然产物，各方面用自己的人物道听途说，你听啲，我听啲，再根据我哋自己个常识同埋逻辑嚟理解运作。我谂习近平好想知道究竟发生乜嘢事。你而家知道个画面就系话喺天津啊，天津市同天津港系两个世界啦。记住啊，呢个又好复杂嘅地方。头先讲到水路问题，其实中国一直嚟讲都靠四大码头，个水路好紧要就是个码头。一个就系咩码头啊？广州对外南大门嘅码头，一个就是上海啊呢、这个咁嘅啊长江长三角嘅码头，一个就系天津港呢个码头，一个就系咩啊？武汉啊，所谓武汉三镇，当时四大码头就系成个中国繁荣嗰个所谓金矿所地，上落货品就系佢攞钱嘅地方，所以天津港咧就唔同天津市，弄中间里边好复杂嘅权力嘅山头派系，所以又所谓编制外的消防员的意思，即系简单地讲咧，就系天津市啲消防员唔会入我天津港，天津港我只要攞到个港口证咧，我就可以储藏啲嘢，又唔经天津市管，喂。中间牵涉好多利益嘅分布，有架车喺天津港里面着火，消防员去到现场，死剩咗一个。接受 BBC 访问嘅时候，露咗一句好奇怪嘅说话出嚟。佢话以往我哋消防员救火通常会话俾你听系乜嘢着咗火嘅，我哋因应着火嘅地方同材料咧，就要佩戴不同嘅配备同救火嘅方式。但是今次救火是并没有讲什么着火，只是说着了火，没有讲什么着火，那就去救火了。即是说有个故事出现了，即是说有架车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着火，有人报警报火烛，这样说一下，火烛车就去到了，这个消防员去到，有人想用消防员的手中的水喉去啡水，啡去一啲仓库系唔可以沾染到水嘅东西。嗱，依家又讲有700吨山埃，点解700吨山埃咁大嘅数量可以咁近民居？依家再进一步嘅资讯就话唔止700吨山埃，700吨山埃系掩人耳目嘅包装啫，佢系造成有毒气体啦、水流啦，啊，最主要佢仲有咧酸化钾、酸化钠呢类炸药。呢类高质素炸药有2000吨喺度，即系话有人设计咗个局，又将架车着咗火，着咗火先要经消防员嘅手，用佢嘅水去燃点咗一啲储存嘅炸药仓库。呢、这个时候一爆炸，就成个就好似外星砸地球嗰啲 game 啊，你打过嗰啲咁嘅啊游戏机、电视游戏机咧？啊！以前嗰啲就系咁上下画面嘅啦，嘣一声，一个好似原子弹爆发咁，系啦，爆咗呢堆嘢嘅目的系乜嘢咧？你见到死人数公布好少，系一个无人嘅空地爆咗一批炸药，咁又咩意思？你唔知，我唔知，我想习近平同李克强都唔知，大家都想知。政治局常委为今次事件召开特别会议，嗱呢个又奇怪啦。喂，政治局常委是什么人的？其实那七个人简单地讲是主管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14亿人的最高权力决策，永远是单数的。当时决定1989年天安门广场是不是出军队镇压就要投票，当时刚刚打和，你知不知道？跟着万里在外国赶回来投票， 但喺上海俾江澤民派係軟禁，所以大家唔認為江澤民會出席呢個萬里喪禮嘅。最近萬里死啦，佢嘅家屬視江澤民恨如切骨。喂，呢啲咁嘅背景，如果一次安全事故意外爆炸，使唔使去到呢個政治局七名常委開會？七名常委本來就是一個戰場，習近平代表緊紅色血系，係咪啊？要攞翻自己失去嘅嘢，攞翻成個啊特權階層紅色血脈失去的東西，靠嘅係黃岐山呢個尚方寶劍，因為人人貪腐，所以你要呢個咁嘅天津調查小組組長落馬一句就夠噶啦。佢發生咩事啊？嚴重違紀違法。即係叫你走咧就更啱嘅，你唔好再問落去添。你問我就攞 details 仲死。咁大家趕緊咩時間呢？另一方面，當年嘅大內總管令計劃個細佬攞咗一份十分秘密機密文件，所謂救命文件，就去咗美國談判失敗，佢會將呢份文件交俾呢個啊美國政府。咁呢份乜嘢嚟咁重要呢？點解足以令計劃以令計劃山西幫啊？胡錦濤十年時代嘅大內總管，掌管所有嘅人脈升降啊人事嘅問題嘅人，掌握咁多秘密嘅人，有一份文件教細佬偷運到啊，連人帶文件去到美國，就攞嚟保命之用。佢知道啲爭天下嘅時候，成王敗寇，贏就係王，輸就烏江自刎㗎啦。要保命就靠最後呢份文件。咦？份乜嘢嚟嘅？當年王立軍要保命喺四川。佢只能夠易容離開重慶，混入成都美國總領事館，帶嚟一堆資料，令到成個世界外交界震驚，是否要派兵保護王立軍？咁王立軍亦唔期望啊。據講當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係建議派兵夾王立軍走嘅。王立軍能夠去到美國。嗰啲資料，依家問題就黃啦，咁人唔可以走，資料就已經外傳，泄咗出去呢、這個美國度，出口轉外交，唔係出口轉內銷，再由北京派員落嚟，北京派員落嚟夾黃立軍啊，翻北京，翻得北京條命就保住啦，同肥奶一樣啊，係嘛？肥奶喺度，依個。成個江澤民系統嘅痛腳就喺個福建痛腳啊，就俾佢揸住。王立軍喺度，成個呢、這個啊薄熙來痛腳俾佢揸住。咁究竟依家你嗰個令計劃嘅細佬練完成攞住去美國嗰份又係咩嘢嚟咧？嗱，呢份嘢究竟又點樣可以保住啊？令計劃心目中佢哋成個系統嘅啊所謂人命咧？留翻一条命咧，好似王立军留翻条命喺度，因为我条命值钱，唔系因为佢哋珍惜我，系因为我唔死，我唔死薄熙来就成世都唔可以出头，系嘛？肥奶唔死啊，呢、這个政协前政协主席贾庆良就唔可以重新夹你个头，系啦，就系、是、咁样，所以变咗大家都要保住呢样嘢，咁系乜嘢嚟嘅？大家争紧咩时间呢？争乜嘢时间呢？就系争呢个究竟呢个令完成呢批文件。喺交俾美國政府前，我要做一啲決定，要令到佢掉翻轉將份文件 keep 翻轉，唔俾美國或者唔俾於公諸於人世。嗱，成個遊戲開始緊張。咁你話意外點輪到呢個所謂嘅行政啊政治局常委七人開會呢？因為仲有三人係代表緊江澤民利益嘅。台面上面權力最大嗰位係咪啊？我哋成日最熟嘅香港人，因為佢係港澳小組嘅組長啊，亦即係人大委員長啊。咁仲有嘅主管呢個宣傳機器嘅劉雲山，所以你見到所有動靜都係古怪嘅。點解李克強要喺個人海之中找呢個香港媒體有線電視嚟做獨家？你出現喺天津，根本應該成個中宣部啊，成個中央電視台隨住你聲勢地領導人指揮救災先啱啊嘛！但你唔係，你要揾一個香港記者嚟訪問，咁古怪，你知唔知你去過大陸採訪未啊？你唔得到佢揾你，你想你揾佢就難啦。 理想一個香港記者李克強所到之處。如果李克強喺觀塘啊，你喺牛頭角就已經被人撳低喺地下噶啦。你撳熱埋咗李克強身邊，係李克強行嚟你度接受你訪問，俾你影住，仲要俾你發問，照對住你嘅鏡頭講嘢。呢、這個李克強借助你嘅香港記者嘅身份，有線電視嘅香港媒體嘅網絡，要講佢嘅嘢，唔要經中央電視台嗱。整个事件就牵涉到中央电视台中宣部仍然属于刘云山的势力，还有发生事件的是天津，大家都知道张高丽就是天津的根据地，就是啊，就是张高丽，即是三个常委，喂，所有都瓜楞腾腾楞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究竟现在的战斗去到哪里？是不是大局已定，还是去到一个交汇战的时候？嗱，成件事情紧张，这个时候点都要高调地阅兵，点嘅阅兵？天下间嘅阅兵，古往今来嘅阅兵，只有一个目的，佢叫做赛马，黑社会叫赛马，国家叫阅兵，要展示实力，展示军威，俾你睇下我啲咩洲际导弹啊，我啲导弹嘅射程去到边度啊，有几多支啊？只要一声令下，理论上可以全部啊，已经炸毁成个美国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呢类，但系展示军威系对外作战嘅能力嚟嘅啫。我成日咁讲，中国你唔中国唔读中国历史，中共鄙视中国历史，否定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就系讲一件事啫。中国历史所讲嘅就系话俾你听，用呢个军事力量最强嘅朝代系咩朝代？系秦朝。所以秦朝崛起于西戎。能够拼吞六国，六国之师有几叻嘅谋臣，有几多嘅战将啊？佢可以完全蚕食吞噬，统一六国。但系咁强嘅军事力量，只可以经历两朝而逝，输喺咩人手上边啊？陈胜唔讲激昂叩浮之徒，点解会咁？而发展成为天下大乱，再引申到楚汉相争，系咪啊？项羽起兵，所向披靡，力能扛鼎，大小百余战，未逢敌手，最后因为输咗一仗垓下之围，而竟然自刎于乌江。咁历史学家评论就因为刚愎自用，目无余子，有范增不能用，导致到呢、这个啊乌江自刎，咁而成立咗汉初三杰。而成立咗造就咗呢个刘家嘅汉家天下咁啦，历史发展落嚟咁，最强盛嘅军事力量其实系秦朝，最多个啊特务势力就喺明朝。点解秦朝、明朝都冇办法用军事力量同白色恐怖挽救政治嘅衰颓呢？呢、这个就系历史嘅教训啦。历史有历史嘅规律，任何人唔可以离开历史嘅规律。我哋要明白到啊，当历史嘅条件去到咁嘅时候，你走入去你冇办法走嚟咗呢个宿命里面。布衣立国就要大杀功臣，我唔理叻如刘邦定係朱元璋定係后来呢个毛泽东，有功者死，呢、这个就係布衣立国嘅必然規律。你走入咗呢个規律里面，你冇办法脱离，因为你唔係天父皇权，唔係天父皇权。所有同你打天下嘅人都有威胁你呢、这个啊，你江山嘅潜伏危机，因此你要坐稳江山，先清除嘅就系有功。所以十大元帅基本上下场都悲惨凋零，呢、这个就毛泽东示范一次俾你睇，但朱元璋示范咗一次噶啦，徐达、刘基、常遇春点死嘅呢？再早啲嘅。到汉家天下嘅时候，当年嘅汉初三杰，张良人间蒸发啊，呢、这个就系智囊参谋部嘅行政部嘅萧何，要扮乡愿系咪啊？翻乡下欺凌附近嘅邻里，要贪钱，想话俾你知佢无心啊天下嘅。韩信掌握重兵，因此被骗入宫，躲成玉将，成为咗免治牛肉。喂，就系咁样啦。咁你话喂，无论以刘邦嘅性格、朱元璋嘅性格、毛泽东嘅性格都系咁，将来再有重复布衣立国嘅都系如此性格，呢、这个就叫历史规律。 所以中共阅兵目的是什么呢？只在显示自己的强悍，显示自己的军威，实在是掩藏自己的怯弱。他希望用军队来说服啊内敌。但问题是你要知道，中共自49年立国啊，准确啲讲叫涉国。中共涉国以来，从来敌人都不在北边苏俄啊，或者西方的美帝，真正的敌人是在自己党内，所以残杀不断啊，山头斗争从来都未改变过。每次的斗争一次一次又一次，都是想掩饰了一样嘢，就是话我要当家，我要将挑战我的势力而剪除。啊，当年文革要剪除势力是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同邓小平。当年的文昌武卫是吗？文昌是什么啊？四人帮的姚文元嘛。武卫是谁啊？就是林彪副主席啦，这个毛主席最好的啊接班人啦。喂，但是到打击的敌人已经完结的时候，就到林彪同毛泽东出现矛盾㗎喇喎。係咪呀？你见到成个过程係反复反复重复重复，敌人来自本身，敌人来自本身，同呢个习近平啊晒马展示军威，喂，其实并冇直接对口。所以呢家呢个问题就係咁啦，就好似啊论语贵士第十六篇所讲，贵士将佛尊义啊，即是说一个贵权神贵士鲁国的贵士将用兵于尊仪这个地方。咁下面的大臣亦即是孔子的学生冉有同子路两个人就揭见孔子啦。孔子答佢：吾恐贵孙之忧不在尊仪，而在萧墙之内。萧墙咩地方？是屏风。在屏风里面啊，佢暗指是内部。内部是老君。其实嗰啲问题是在于关键在于老君。所以一句说话点出咗贵孙啊，即係贵士呢个乱臣贼子嘅内心恐惧之处。啊，原因系乜嘢呢？咁啊，孔子就再讲啦。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佢君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佢话财富平均就冇所谓贫富贫穷㗎啦。因为大家一样冇贫冇富。即係话其实冇呢个所谓啊贫富差距呢，就基本上呢就冇所谓贫穷。能够啊国家团结就冇所谓多少和无寡。跟住安无倾，如果人人都安居乐业就冇所谓国家会倾危嘅。嗱，三个重点 ,2500 年前孔子喺论语所讲嘅，刚刚就係今时今日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即係中共涉国之后所面对嘅最大问题，就係就是不均，不均所以有贫；第二，不和，不和所以有寡；第三，不安，不安所以国家有倾危的危险。好，今日啊，唔系，今日完了，对唔住，仲有一百，赶住收工，仲有一部分休息翻嚟，同大家最后一部分黄伟文一家之言。 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黃偉文一家之言，今日嚟到最後嘅部分啦。頭先急急口啊講咗，趕住收工。以前做電台成日咁嘅情況出現嘅，爭最後嗰 part 咧就話：，聽日再會啊咁樣。其實就係我心裏邊可能就趕住收工。其實香港咧就越嚟越多古靈精怪嘅現象啊！你可以覺得呢個新世界地產嗰邊古靈精怪，嗰邊其實唔係太古靈精怪，政治籌用。其實梁振英一開始已經同你咁講咗噶啦。佢借票第一當選姿態就去西環借票，亦同你講得好清楚。佢唔係多謝香港人，佢多謝嘅係西環扶植佢呢個二皇帝。喂，佢個身佢個性格，佢根本就唔理你哋點樣話佢。你可以講佢係實在嗰啲全部人哋嗰啲對背後行事，佢全部都唔驚你嘅態度，係嘛？全部係呃你班人嘅，一張凳、一支筆、啊、一本簿喎。你願意講，佢願意聽。落过一次深水埗就大佬，你叫翻阿婆再叫佢嚟一次，点样你愿意讲佢愿意听啊？系嘛？跟住嗰班奇呢怪支持梁振英当选嗰班啊，梁粉涌等啊，因为要打击呢、這个啊咩地产啊霸权，打击呢个中环价值，唔可以咧啊俾李嘉诚诶中环超级富豪啊代表嘅唐英年继续落去。所以呢就要支持梁振英，草根就大翻身喎、哦。草根大翻身。你睇下新世界今次呢个同政府嘅勾结亦唔介意你批评。点解？因为新世界老板就郑家纯。郑裕彤呢就已经家喺个瞓咗屋企㗎啦，其实就就是问题就唔会清醒，亦唔可能有机会清醒。咁依家即係揸旗嘅呢就係、是、个大仔大官，人称大官嘅郑家纯 ,Henry。Henry, 你记得当年梁振英当选，佢本来代表緊係唐英年阵营嘅人，佢第一个跳上台里面庆祝梁振英当选，即係话你见佢嘅眉毛之啦，八字眉毛耷落嚟嘅，佢唔係扬上去嘅，佢唔係为啖气嘅人嚟嘅，最紧要实际边个赢佢支持边个。咁而佢中間仲有個佢哋嘅新世界地產嘅執行董事Leon Nicky 李文鳳，亦即係今次港大事件呢其中一個關鍵人物，亦即係梁粉，佢將佢派曬去不同嘅地方而發生作用，喺港大呢個陳文敏事件，佢而家其中一個重要作用就係咁樣啦。咁呢個情況之下，經過佢哋嘅斡旋之下，咁新世界就有心有力啦。當然 ，Henry 個人都係有心有力啦。咁當然就係咁樣啦。喂，佢都唔介意你批評呢件事，本來就係咁，梁振英嘅姿態都係咁。如果唔係嘅話，哨牙仔點會做問責局局長啫？輸咗選舉係咪啊？揾份工俾民建聯啦，咁捱兒戲而俾佢做副局長，差唔多噶啦，20萬個月。喂，依家唔单止俾佢做埋局长喎，係咪？你见到佢个筹融方式好清晰，跟得大佬佢一定有好处俾你。点解呀罗康瑞要返嚟香港发展呀？上海姑爷嚟㗎嘛，係咪？上海姑爷陈良宇落咗台咯噃，咪发展重庆啦，人哋去咗重庆，薄熙来都可以坐紧监噃。喂，佢去咗成都喎，最后咦？周永康都拉埋，依家落嚟香港咯，系咪啊？喺机场起个叫做咩货物中心咯，嗱呢、這个好明显你见到，做埋机管局主席咯，系啦，冇错啦，呢啲就系凉粉啦，凉粉好简单，现买现卖现兜兜，呢啲用现象喺佢嚟讲，你亦觉得喂大佬使乜咁明目张胆啊？明目张胆，依家连呢个中联版嘅主任。咪中联版嘅官员都要上电台做嘉宾。中联版即系以前嘅新华社香港分社，一向都系做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统筹地下活动。凡地下秩序嘅，佢哋有地下嘅规矩。 等於黑社會硬霸道，佢都唔可以去記者招待會上電台接受訪問啊！我代表咩字頭嘅同大家講，我條街之後去到邊度嘅啫？嗰啲其實唔關我事啊！嗰日嗰啲曬屍殺，其實係嗰兩幫人嘅屍殺，同我哋字頭冇關。喂，冇嘅喎，好少呢個黑社會請真係公關啊，請大家各位各地老總嚟食飯嘅喎，包裝咗得，你包裝咗成為啲電影公司啊、娛樂公司啊，咁就可以。正正明明嘅個堂口就好少會擺上台面，因為地下秩序係地下權力。嗱，依家就顛倒曬啦，黑白是非標準全部顛倒。另一件大家都關注嘅就係、是、有條咁嘅退休規劃師啊，即前公務員啦，叫做薛國強，開咗間啊一人公司顧問公司，唔知邊個客哇嗱，呢啲老闆永遠都唔知嘅，亦唔會知嘅。就揾佢向城規會申請取消電車路線咁，咁記者梗係大家都好想知，包括我啦，我都好想知究竟邊個 client 請佢噶？點知有兩條騎呢怪啊，收咗十萬銀啊，啊做刀手斬啊劉俊圖啊，依家被判19年啊！依兩條有10萬蚊都去斬人，斬個明報總編輯嘅人。佢竟然可以請艾勤賢打官司㗎喎，用400-500萬律師費，喂咁老闆係邊個呢？佢亦唔介意你呢懷疑呢個質疑啊，法官都質疑究竟邊個人去請到你啲咁嘅賴咁嘅級數嘅大律師啊，資深律師，如果以前人叫 QC 啊，即係啊女王的律師嚟幫佢打官司呢，幫兩個黑社會刀手打官司呢，所以個官都好嬲，就判你19年。聽落就幾重，但實際上我哋唔覺得重嘅新聞界，喂你無法無天，光天化日，喺、啊、一個咁樣嘅鬧市之中，可以斬一個即係正正緊緊嘅啊一個規規矩矩全行式嘅 Kelvin 就啊規規矩矩啊嘅雜嘅報紙總編輯呢、這個人。背景簡單到無倫嘅，港大讀法律，去英國讀碩士，翻嚟唔執業做大律師，而走入信報做記者。6年之後過咗明報，曾經係我哋同事，亦係唯一一個最傾得來、傾得來嘅同事。呢、這個人循規蹈矩到基本上是非不聽、人事不理、外人不知。基本上淨係沉迷於自己嘅社論同埋佢嘅新聞邏輯裏面嘅啫。咁嘅人光天化日俾你自斬，咁你係邊個幕後人啊？我要話俾你聽，你永遠都揾唔到嘅。呢啲案破唔到嘅。你依家只不過係叫做向社會交代下，判兩個啊，判兩個呢、這個咁嘅刀手執行人咁解嘅啫。仲有記唔記得當年立法會議員、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喺中環？参加完示威之后，喺麦当劳被人打穿个头啊！背后系边个？人人都可以估，但系唔会抽到出嚟噶啦，因为嗰啲行凶者都主动投案，惊死你告佢唔入添啊！惊死律政司，惊死警方唔够资料啊！系咪喺边个五金铺买武器啊、木棍啊，都有埋单据俾你啊！仲驚死你，驚佢唔夠有動機啊！原來喺何俊仁嗰個咁嘅議員辦事處登記過申請公屋，原來等咗幾月都冇公屋，所以我就揼 Q 何俊仁。喂，大佬，你使乜幫人做曬成個劇本出嚟啊？人哋認罪咯，認罪得㗎啦，攞埋動機，攞埋兇器，有埋收據，預先坐監先嚟打你嘅。係啦，就係、是、咁。喂，咁樣嘅世界都得嘅？係啊，回歸之後真係連乜嘢都得嘅，就係、是、咁樣嘅世界啦。嗱，呢啲你話查唔查到出嚟？難得嘅阿劉俊圖一片嘅平滑平淡地講，希望警方繼續努力抽出背後黑手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背後咩人永遠唔知。越嚟越多呢啲古靈精怪嘅金主啦，成個香港越嚟越多呢樣嘢啊！其實係大家見到一個退休嘅公務員食緊長俸，規劃師薛國強點解無端端要向城規會申請取消電車路線呢？話電車係塞車元兇之一，主張全面取替電車。咦咁神奇？中環塞車妖妖樣樣都講咗咁多年， 咁多大龙凤上演过保卫中环运动，保卫中环成员又咁多人角力过，你而家终于要填海，当年要搞到英国翻嚟嘅林郑好打得地，系咪啊？又话我哋要塞车好啊，定系保育好啊？啊，又点样好啊？填海，如果唔填海又点话解决塞车问题呢？终于又要起一个叫做啊，填完一个好多海之后，要起一个中环绕道，上环嘅车东行要绕过中环金钟，直接去东区，以后咪解决塞车问题咯？喂，而家工程如火如荼，你就话取消电车吓、啊？取消电车，取消电车解决咗问题就唔使系填海啦，中环。搞边科啊？当时你做紧规划处嘅时候，点解你唔提出啊？你支紧人工嘅时候，净系出粮等放工噶、啊？你所有嘅呢啲咁样嘅啊解决方法，等你退休成立顾问公司先嚟做啊？嗱，成件事情，如果真系你所讲样嘢系个理由同埋可行嘅话，根本中环唔使填海。咁依家系咪叫喊停呢个中环填海工程呢？中环晓道仲盖唔盖呢？系嘛？成个铜锣湾段都起好咗啦，已经北角嗰边已经扩阔埋啦，我已经日日都搭车都经过嗰个位啦，已经。而咁你而家先至话电车冇用，唔好抱残守缺。嗱，呢个就系唔尊重文化，唔尊重历史，只不过系一个吓、啊、有钱使你，你就可以。如果你个信念系咁，你是一个肤浅嘅人；如果你个信念唔系咁，只系有钱使得鬼推磨。你就是一个低层次的走狗，是吗？三藩市澳洲有电车，多伦多满地海都有电车。我自己在多伦多生活过，我告诉你他怎样处理电车。凡电车一定在 downtown 的，即是市中心的。那条 on Dundas 那里。啊，中国人特别识的，为什么？因为他条央街呢就坐这电车就去唐人街 Badana 的了。505号有没有记错电车在 downtown 一定占了路面面积。在呢个情况之下，你个行政应该偏向边边呢？香港呢位薛国强嘅规划师呢就话俾你听，应该取消电车。多伦多呢个 TTC 呢，即係嗰个所有巴士啊、火车啊、地铁啊，佢统一一间公司㗎、啊、就掉返转，佢将电车嘅路轨升高几寸。升高几寸呢，汽车过唔到佢个 platform 度啊。所以佢叫 street car 嘅，个意思系咩呢？佢一定唔会塞车啊！掉翻转讲啦，佢唔会俾汽车塞住佢嘅，因为佢条路系高啲嘅，高啲你个车驶唔到去嘅。咁即系会点啊？咁即系话咧，佢有 priority 行嘅。点解啊？因为喺个使用运输嘅概念嚟讲咧，佢嘅数据系好过揸车嘅。你揸车个人通常喺鬼佬地方，通常一个人揸架车，其实好浪费嘅，无论有钱啊，同嘅道路空间。咁但係點能夠做？即係佢哋建議卡鋪啦，當然啦。咁但係實行都難。咁你啲人話卡鋪即係犯法啦。如果用香港觀念嚟講，咪即係 Uber 卡鋪，我車埋你翻工，車埋你放工，你俾有錢我，即係咁你冇得個牌照，係咪啊？你又收人哋錢，你送阿 Tomcat 一齊翻工，同一齊放工，我哋同佢同公司一齊住一個座大廈，喂，我俾車埋你翻工咯，係咪啊？你夾翻啲有錢錢咯，咁咪即係收費，收費即係犯法啦。犯法真係唔啱啦，但係喺外國就好鼓勵卡鋪制度㗎，所有人五個人集中坐架車一齊去返工，一齊去放工，去返停車場，咁啲人只攞返自己嘅車返屋企，咁你就發覺變咗用一架車做運輸，咁咪慳咗油囉，慳咗道路空間囉，同埋個廢氣變就唔多囉。嗱，本來個邏輯係咁㗎嘛。好啦，多倫多就覺得電車發電第一，佢又冇污染，乜用电就冇汽油，唔会污染空气。第二，佢喺运输喺 downtown 呢种城市嘅密集地方咧，佢有一个短暂运输嘅功能。第三，佢有一个传统，要保留呢个传统嘅呢种所谓文明。咩叫文明呢？文明就系咁啦，对传统嘅珍惜同保护。佢就用呢种方式对待电车。今日有人竟然话：，喂，佢已经冇用啦，历史责任已经完咗噶啦。如果你话要怀旧，咩都要保留，不如用翻人力车，系啦。嗱，其实如果人力车要，我都坐过噶喎。其实喺京都你咪坐嗰啲人力车，由大学生拉噶，即系你去嗰个由八坂神社去个八坂神塔啊，嗰啲小路里边咧，仲要着埋古装噶，穿穿插插。其实有用冇用嘅争辩，极之肤浅幼稚。咩叫有用？咩叫冇用？点解日本啊仲要保留 啊，好似啲古建築，京都所有古建築視如珍寶咧。點解大陸拆呢啲古建築物嘅時候啊，一啲都冇皺眉頭起豪宅咧？點解啊？日本政府唔將金閣寺賣咗俾某一個大陸嘅啊湖南嘅唔知乜鬼土豪啊，係嘛？點解唔係俾阿里巴巴馬雲啊或者馬化騰咧？因為呢啲係無價嘅寶物嚟嘅，你要尊重歷史傳統，你個生活先有根，有根之後你先至啊安居樂業到嘅。呢、這個就係歷史文化個成全。你用功利計算所有問題啊！你話如果京都起曬啊，或者咩嘅啊，拆咗佢之後就起曬所有嘅啊，所有嘅古建築，拆曬巴黎之後就可以做曬你啲咁嘅啊摩天大樓。呢、這個計翻個幾千尺，咁跟住法國就應該個得益幾多？呢個係純粹係動物本能生存嘅反應方式，文化方式唔係咁。你唔好淨係羨慕日本目前嘅文明規律。城市的干净，人的质素，你要明白日本人对传统啊那种珍惜，由唐朝开始啊，有规模计划地将整个中华文化是传到日本。日本大部分建筑承袭唐朝用榫的建筑方法，京都反映了这个啊这样的现状建筑出来。你见到京都里面的路全部有小径的，大路就三壁，小径是八百。再跟住兩旁擺喺白色嘅碎石，細石亦都係近掛。你見到成個八百嘅門口，嚇、啊、一個近掛嘅像出曬嚟嘅，呢啲都係佢哋嘅所謂嘅唐代建築，再加圓空風水嘅佈局方法。你唔好睇小佢哋呢種方式，佢對佢哋嘅造紙、對傳統嘅陶瓷啊、對傳統所有嘅啊嘅中華文化。真正揾到佢發現喺京都實現，咁你日本唔話使現代化，佢都現代化，但佢現代化冇犧牲傳統，佢對過往嘅歷史嘅傳承有珍惜，佢寧願喺一大地喺京都附近嘅地建一塊大板出嚟，起啊機場、起鐵路，承接成全國嘅地鐵交通。點解你唔見喺京都起鐵路，唔挖地下鐵咧？点解个机场唔喺京都起，而喺大阪起？大阪嘅所有新型嘅建筑啊，新型嘅工商写字楼啊，开条铁路接驳住京都，咁咪使用到啊，有所谓嘅发展，有经济嘅衔接，但系又有保留古代嘅需要。唔好讲到日本咁远，你见到呢十年澳门天翻地覆。但系主要集中喺填海區嘅氹仔嘅路環嘅，佢幾時拆咗你嗰個以示情前嗰啲咁嘅碎石小路咧？佢有冇拆咗你嘅大山巴咧？佢有冇拆曬你嘅古建築咩爛鬼樓啊？啊上斜佬嗰啲咁樣嘅古董鋪咧？佢冇嘅，所有嘅傳統鋪個人留低嘅都盡量留低，發展嘅就盡量喺外邊發展，因為傳統就係寶嚟嘅。到你發現點解日本依家仲要造紙嘅？用人手做紙再和紙啊？點解佢哋燒嘅瓦乜乜燒乜乜燒，再用最傳統嘅燒嘅方法？你見到淺草紙啊，下邊嗰個攤檔仲有人用絲草，用大演之數嚟同你攞卦嘅。大演之數五十，取其一，伏起一畫開天，將佢撥成兩撥。四个四象一拨，四象一拨，将个余数取起，再拨系一样，攞一个爻，咁样三变而取一爻，十八变而攞一卦，而问你嘅吉凶，点解佢咁珍惜啊？呢种咁麻烦嘅孔子时代嘅占筮方法传统，佢对所有传统都视如珍宝，所以国民质素因应呢种流传而见到今日。你話好多人喺外國話 Asian 啊，你亞洲人、亞裔人啫，其實你好清晰知道，佢尊敬嘅係日本人，佢鄙視嘅係中國人，其實主要係大陸人。但係問題，大陸人、香港人、台灣人、澳門人點分類呢？佢對好多外國人嚟講係分唔到嘅，呢個係最令我哋最沉痛嘅地方。佢將我哋混淆大陸人一齊，不斷強調同佢講：我唔係大陸人啊，我哋係香港人。We come from Hong Kong, we Hong Kongese、啊、但問題在他們來說， 佢唔使人幫你分咁多。咁呢個時候就令到大家咧無法出門，無法啊，即係令人去旅行就卻步嘅原因。因為大陸人所到之處就一片災難，依片災難係點嚟嘅呢？就係佢哋完全冇作為一個人起碼嘅文明。對尊重，對文化尊重，點解冇咗文化尊重呢？對所有傳統嘅鄙嫌、鄙視，成個北京城本來就珍貴比京都更高幾十萬倍，但係拆下拆，胡同拆下拆，古大樓屋嘅拆下拆，呢度起個古靈精怪嘅現代大廈，嗰度起個古靈精怪嘅咩中央電視台，嗰度整個古靈精怪嘅乜嘢啊？唔知咩銀行大廈，死啦！成個古建築，北京融融爛爛，喺王府井大街呢啲咁重要嘅啊地方，都不斷起啊，不斷起呢個商業大樓，大樓冇珍惜過。由當年梁思成啊嘅痛心地呼叫，到呢家仍然冇人認知到呢種破壞係將來對整個歷史嗰種危害法，基本上係同目前嘅伊斯蘭國並無差異。呢種毀壞文明、毀壞文化嘅態度係由小事開始嘅，你唔珍惜，對古舊嘅嘢唔珍惜，對古老建築物拆咗佢咯，係咪啊？我哋用呢個城規會嘅方法咯，用政府立法收地嘅方法咯，我哋所有一切啊攤檔全部搬上樓上街市咯，根本主婦就唔行街，呢啲咁嘅樓上街市攤檔就係攤檔，每區有佢嘅特色。但系問題全部都冇曬，全部畫一商場，全部畫一建築，全部畫一嘅規劃。嗱，電車唔單止係一個啊交通工具，係一種文化嘅流傳。當然你背後佢哋不可告人嘅目的，可能有政治目的。你話去殖化咯，所有帶嚟殖民地色彩嘅東西，我都要將佢洗刷咯。所以廣大嘅傳統明德格物，喂，你嘅傳統我要開始要改變㗎啦。尊上教育，我要改變你哋嘅價值觀念。你哋唔好淨係崇拜啊，所謂以啊亂殖殖民地時代的一切，唔好啊過分啊誇張咗啊殖民地時代嘅美好，唔好以美國價值觀為唯一價值觀。但係你中國嘅中共世界有咩價值觀可言呢？全部作假嘅，全部係虛嘅，虛假嘅。你根本連自己嘅人你都唔敢食，連奶粉都唔可以做得出嚟。十四億人口嘅生育率咁高嘅時候，你都冇辦法餵養佢哋嘅嬰兒。王光亞，你問王光亞，王光亞已經用身體語言同你講啊，解得好清楚，佢一定要落香港買大奶粉翻俾個孫食。唔通你以王光亞個孫食大陸奶粉啊？三六牌奶粉啊，做大頭怪嬰啊，將來喺麗苑表演啊，啊掟香口膠啊，一蚊一個掟瓷磚啊！喂，你冇咁諗啦，佢哋啲高官唔係咁諗嘅，係嘛？佢哋對塊土地冇愛嘅，幾700噸山埃燒咗，融入地下水，你話冇影響？周圍成個天津都死魚片片，喂，你話完全佢哋唔毒死啊，冇任題嘅。咁你搬去東，你搬去天津住咯，濱海區咯，當時被視為呢個天津曼克頓嘅，係咪啊？新發財地方嚟噶，係咪啊？你將呢個大窿啊，依家落完雨之後儲滿啲毒水啊，你幫佢改造呢個天津市少年宮泳池咯，啊，叫你個仔同女喺度游水啦，啊 ，training 你哋做呢個游泳健將，你根本就唔會咁做。任何人喺大陸，只要有機會嘅，你就準備離開。錢嘅就調走，人嘅要調走，留喺度作為困獸生死鬥，大家拉得好緊張，大家冇安全感，所以要封閉新聞、封閉資訊。你估我唔到，我亦估你唔到，我行咗啲咩事？就咁講兩句得噶啦，嚇、啊！嚴重違法違紀，基本通噶啦，係嘛？咁令計劃嘅阿哥啊，山西幫嘅啊，另一位。啊！就即刻話俾佢聽，啊，解除黨籍係嘛？咁好簡單啫嘛，就係話俾你聽，其實個拳鬥去到好激烈，究竟係咪動手？究竟江澤民啊，究竟係咪完全已經係坐以待斃？你睇下最近嘅動盪爆炸，原因不明，跟住啊呢、這個咁嘅閱兵嗰種緊張法，對民間嘅監控一顯示，就係你話俾你聽，你越顯示強。就越係心慌，越心慌，你再要越顯示強， 呢個就是耶路口哨的定義。所以電車的討論，你再諗翻下，同香港的老人政策一樣，呢啲過氣咗冇用的掉得㗎啦。喂，咁樣唔尊重生命，咁樣對待啊一啲嘅傳統嘅啊嘅物品，咁樣對待對老人嘅睇法，用功利嚟睇，六十歲以上就應該人道毀滅啦，去堆填區添。如果你照呢種邏輯嚟睇，呢種係動物邏輯。所以變咗我哋如果認為香港係一個文明社會，你對呢啲咁樣嘅提議，你只能一方面嗤之以鼻，第二你必定要大力譴責。呢些能保到香港核心價值，呢一種岌岌可危嘅文明。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真係。好啦，下星期一再會，拜拜。我係黃偉文，我一直都支持傳媒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今日我單刀赴會嚟到城寨，同大家繼續講時事，說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